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多云转阴，夜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1度，最低气温-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约会顾问摩卡，摩卡会和我一起和大家来分享各位提出的恋爱约会的问题。如果大家有些情感问题，可以参与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用其他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们会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和大家分享讨论的就是情感问题。摩卡要问你一个问题哈，是个女生问的问题，这女生呢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女孩子哈。 好像每次都是女生的问题开头的。 女生的问题开头哈，女生在说哈，说听了一段时间节目了，听到了这个摩卡老师呢和大家说约会恋爱的问题，就想问一下摩卡老师，一个男生的心态哈，比如说，长得不是很好看的那个女生怎么才可以吸引男生，长得不是很好看颜值不高的女生怎么在恋爱当中才能有吸引对方的表现和表达，男生不都是颜控吗？所以您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些长相一般的女孩子们，我们怎么样在男生面前在恋爱当中也能够有优势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听到问题的第一秒钟，我会想到一句话，就是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我觉得，真的就是绝对意义上长得不好看的女生真的比较少。然后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你没有找到你的风格哈，就从外形上面来说的话，你可能没有找到你合适的发型、合适的穿着、合适的这个妆容的选择。我觉得这些的话，就从外在的角度上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然后呢，现在抖音啊这些什么秒拍啊这个比较火，对不对？那上面的话，我就经常会看到那种就是变装的那种视频，他就开始是一个就是长相的就是不好看的一个女生，然后他就这个各种秀一下他的这个用什么样的化妆品啊，用什么笔啊，用什么粉啊，然后呢啪3秒钟之后一个这个头发垂下来，然后一把这个头发一扬上去，哇，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就是感觉像孙悟空大变活人那样，就感觉完全变了一个人哈。就这种的话，就是所以我们男生就会也经常聊天的时候会开玩笑说，这个亚洲有四大邪术是吧，这个日本的化妆术、韩国的整容术、泰国的变性术，还有中国的这个PS 神术，或者然后所以其实就反映这个问题。我觉得那些女生的话，你看她们卸妆之后真的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路人甲，甚至说完全没有办法用好看这两个字来形容。但是呢，他们懂得收拾自己、打扮自己，不说是这个欺骗吧哈，就是不要去到那种程度。但我觉得他们找到了包装自己的这种好的方法。那么这些我觉得是很多注重内秀 注重内在这个提升方面的女生呢，可以向他们去这个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就是那些这个我们所说的这种小妖精哈，这种女孩子，就是你感觉她是花瓶哈，她好像只有一个美丽的外在，但她其实内在的话就是很空啊。接触了一段时间以后，感觉呢就是这个绣花枕头，但是她们也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比如说她们在外在形象上面的这种包装，我觉得真的是很多就是很注重内在和内秀的女生，但是忽略了外在的女生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另外的话就是，一个女人长时间的美，她其实是由内而外的一种自然的散发，所以外在的话呢，它重要，但是它也没那么重要。随着你们接触的时间的延长，那么外在的这个重要性它会越来越低，内在的这个重要性会越来越高。 对， 那么就是你跟一个男生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那确实是外在的这个重要性是很高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人和人的了解或者人对东西物品的了解都是由表及里，由外及内的，所以呢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但它也没有就是那么的严重到就是说非常困扰我们的程度，还是没有捋清这个思路。我觉得你可以从外在和内在这两个思路上面去思考一下啊，就不要犯懒，千万不要犯懒， 别犯懒，好好学习打扮自己，是吧？ 对， 装扮自己， 第一步。 很多女生都以为不装扮自己，自然美其实是挺好看的。 自然美，我觉得。确实是自然美确实很好看，像现在的话我就会看到一些女生，她如果是素颜出来的但是这种素颜她是不违和的哈，就是比如说很多人他讲随缘随缘来这个事情，婚姻啊这种恋爱这个就是不是我努力就可以决定的哈，随缘，缘分到了自然就 OK。 我觉得讲这种话的有很多人，有百分可能我自己拍脑瓜，我觉得80%的人他都是给自己的不努力啊，或者说给自己在感情上面的不作为开了一个巨大的后门啊。所谓的自然而然和随缘，很多人其实他是抱着这种心态，就跟我今天给我的员工们开会的时候讲创业也是一样，有的人他这个工作做不好，然后呢他想去创业，他其实是带着一种逃避的形式，就我现在工作处理不好，我在这个公司待不好待不爽，这么多人创业那我也去创业吧。那么你凭什么觉得你做员工的时候做不好你可以去做经理呢？经理做不好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做好一个老板呢？所以他是带着一种逃避的思维。那么我们女生在这一块讲随缘或者说讲自然，你是一种真正的散发自然美呢，还是一种就是为自己的懒惰和不作为去找了一个合理化的借口呢？所以大家可能需要想一想这个问题。 好，谢谢摩卡。女生们，大家这个还是可以在提升自己各个方面都可以去努力。长得不好看，那我们就好好学怎么样能让自己妆容看上去更得体，气质看上去。 其实这个孙燕姐，我真的觉得长得不好看的女生非常非常的少，就绝对意义上长得不好看的女生真的特别少。 对， 你看那个抖音上真的是就是让你很惊艳，而且很多那个胖子哈，他秀那种以前的照片，然后一路一路过来现在的照片，真的让你真的感觉惊艳呢。就之前的话，绝对是你不会多看他一眼的女生啊，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减肥成功之后变成了女神，就所以后来大家有一句话叫做不要小看胖子，胖子是潜力股啊。 对。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其实真的是多努力提升自己，我觉得是各个方面的啊，包括怎么样更得体的装扮自己，提升自己的气质，提升自己的谈吐，提升自己的情商和智商，这些都是在恋爱当中你占有优势的方面。 对， 所以你都可以在这些方面，我们都是可以提高的。 对， 虽然天生我们的长相就已然如此了，是吧？我们再看下面。那有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哈，说想一位男生想了一下摩卡老师，我遇到了一个女孩子，我非常非常欣赏这个女孩子。女孩子呢今年是32岁，女孩子是我见过当中非常优秀的，在家外资企业工作，做得非常好，有能力，平时说话聊天我都觉得让我着迷。那么最近呢就靠近她，跟她多接触，她当然也领会了我的意思，上周约我出去喝了一杯聊聊天，然后她就跟我说到了她现在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他说他不想谈恋爱，也不想进入婚姻， 前提是他先问我是不是一个想结婚的人，这是随意聊天的口吻问的我。那我就告诉他，我当然想结婚了，因为我今年已经35岁了，而且呢我父母都盼着我早一点结婚。于是他就告诉了我，他说他是一个并不想进入到婚姻状态的人，他觉得一个人生活得很好，很开心，有假期的时候愿意出去旅行，和朋友在一起也能享受生活，一个人也可以享受生活等等这些。总而言之，他好像就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可是我还不死心啊，我想问一下摩卡哥，你能不能教给我一下，我怎么样才能够追到这样有独身主义倾向的女孩子呢？能把她绑过来吗？ 原则上来说应该是可以的，就是说这个女生她目前哈，我们首先就是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她真的是一个独身主义者，第二她只是说她是一个独身主义者。那么不管是哪一种目前的这个状态来说的话，她已经告诉了你，就是我做了免责声明，我对你呢应该是也有一点点兴趣就是说因为我主动约了你嘛，然后我也感觉到你对我有意思嘛，然后我还是接受你对我的靠近嘛。那从这一些有限的信息上面来看的话，我可以先判断这个女生对你呢是有好感的。那么呢她可能有一种想法，就是不耽误你的时间啊，我是丁克，我是独身主义者。然后呢，你如果有这个结婚生孩子的打算呢，你事先你在接近我之前，我要告诉你，对吧？省得呢到后面的话就是，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或者说你觉得我把你给骗了， 对 ，OK， 那这是一个免责声明。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他感觉到了你对他的这种好感，然后呢他搬出一个你无法解决的一个障碍放在你们中间，然后让你自己呢就是理性的知难而退啊，就不要过多的干扰或者说干涉他的这个生活。这两种可能性都有，我更偏向于前者，就是说他在做免责声明，他把实际情况告诉你。那么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不死心的话，我觉得呢你可以接受，先两个人先开始恋爱，因为他有可能是之前的感情生活呢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或者是呢他的这个父母或者身边的这些朋友们的这种感情生活呢可能结果都不是特别好，所以造成了他觉得说哎呀两个人在一起太麻烦，还是一个人好的这种认知。那么如果你们在一起之后，对吧，你不妨接过来他现在给出的条件，就是我们谈恋爱可以，但是我们没有结婚的可能性啊，那你又很喜欢他又不死心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进入这个框架里面。然后如果你们恋爱的质量谈得很高，两个人的这个互相了解的深度越走越深，然后呢就是让他感觉到可能有新的可能性，并且呢这个可能性呢还是有比较大的这种圆满的可能的，就到了那一刻的话呢，很有可能他的这种这个想法和思维会去修正啊。如果说没有修正的话，那你也就无悔，对吧，你也就是不会有一种后悔的感觉，因为就是我跟他已经恋爱了，那确实我尽了全力之后，对方他就是这种想法，他就是不结婚的，那我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肯定得要结婚，得要生子，得要传宗接代，那我们没有办法长久的走下去，我们就走了这么一段，那对我来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后悔的，或者说没有什么遗憾的，我觉得挺好。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努力到位了，方法用对了，那么到了那个阶段，这个女生她自己的这种感受带给她的想法上的变化，促成你们有另外一个好的结果的可能性，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建议你还是往前追，往前冲。 反正两种可能，一种呢比如说对方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心态，对方可能就是 32岁了， 对，对方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心态，那他可能对自己的生活有了自己的这个成熟规划，可能会就是一个单身主义者。但是第二种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就像摩卡说的，人总是在各种各样的变化中，总是会有一些境遇性的变化，那我们的心情随着两个人的关系，随着两个人的状态不同，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变化。 对对对， 所以你可以两手准备都做，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你现在要尊重他的想法，他既然已经把这个想法已经说出来了， 对，否则 你可能才能靠近他。 对啊，否则他会把门关上的。 对 啊， 如果 果你是带着说我就是想让你跟我结婚这样的心态去靠近他， 就不可调和。 对，那么这个女生可能就会离你比较远，因为她会觉得至少你现在不能让她改变她的想法。 对，因为你们现在感情的这个程度有限了。对，我觉得我很认同这个主持人说的。另外就是给你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我想起了你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我以前爬山登山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登山队伍里面总会有这种就是上到一半了，然后就说哎呀太累了，不行了，我要下车了，你们上吧，别管我了，什么什么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不成文的这个习惯规则，就是既然一起上了啊，就除非是万不得已，不然的话不会让你掉队。然后就大家就是反正把接过你的包啊，帮你拿着水啊，就是各种又是推又是拽的给你拽上来。到了山顶以后呢，一看到那个壮丽的风景，然后那个之前本来要选择下车的人说，哎呀多谢你们，还好你们把我拉上来了，否则的话我就看不到这么好的风景了。 对。 然后呢那种对这个当时拉他的人，然后呢当时帮他的人，不让他下车的人，在半山腰的时候可能会有那种讨厌的感觉啊。我这么累了你们拉着我干嘛，让我走吧，让我走。但是上到山顶以后反倒是他最感激的都是那几个人。啊，之前让他说啊那走吧你撤吧，那就这样吧。那些人呢他反倒就是不怎么太多的交流和说话，因为你放弃他。 所以不知道会是一场什么样的相伴的这样一个结果， 对， 或者这样一个过程和结果。 对对对，所以主持人刚才也说了，就是你没有，你那个人的思维他是在分阶段在不停地在调整和变化的。 对 对, 对, 对，所以呢现在你的目标是搞定他，追到他，让他变成你女朋友，对吧？那你就盯紧你的目标，然后在策略和方法上面你可以有所调整。 是的，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私语时正在重飞播出。 谢谢摩卡，今夜私语时继续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也有一些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约会问题，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约会顾问摩卡，魔术的魔，卡片的卡。还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这问题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和我的女朋友谈了3年的恋爱了，因为我自己的一些原因，其实我已经背叛我的女朋友了，也就是我有了别人。这事儿呢也发生了4个月的时间了。其实有的时候我故意在现女友面前会露馅儿，我会让她看出来我已经先到别处去了。其实我就是想让她离开我，因为我怎么也说不出和她要分手的这个说法来。她毕竟一直对我特别的好，而且我们双方都见过父母，我们也都曾谈到过未来，本来感情都已经比较笃定了。可是在这样的时候我又遇到了其他的女孩子，那么作为我来说，我说不出口说我们就分开吧。我特别希望我的女朋友能够生气、冷战，提出和我分手。于是有的时候我故意露出破绽，当着她的面和新交往的那个女生，有的时候在说电话的时候也能让她感觉出来我呢是有了其他的女生了。可是我的女朋友紧闭着嘴一句不说，还像以前一样对我很好。他已经知道我背叛他了，我相信以他的聪明我觉得没错，可是他就是不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你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我给你的办法就是这个直面问题说啊，直面问题说。然后你呢，我给你贴了一个标签，你听了别不就是不舒服哈，当然你不舒服的话我也不 care， 很自私，非常的自私。首先第一呢，你这个出轨了啊，然后呢就是移情别恋了。我觉得呢这个无可厚非，就是谈恋爱了，你今天喜欢了这个，喜欢一段时间以后，后来你过了一段时间又喜欢上别人了，这个不受你控制，对吧？这个不是大脑的逻辑思维层面的。 还能理解。 这个是荷尔蒙层面的，我觉得这可以理解，因为结了婚的呢也有离婚的嘛，对吧？就是大家确实不合适了，或者说我真的喜欢上别人了，也不是我想喜欢别人，是我就是喜欢别人，这个事儿不受我控制，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出了轨，然后你背叛了你的这个女朋友之后，然后呢你现在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我做了坏事完了以后我还要充好人， 啊，然后呢我还要让这个最后分手的这个决定呢是由对方提出来，没有做错事情，一直对你很好的这个女朋友她来承担这个分手的这个责任。我觉得这个就不是爷们了哈，不是男人该做的事情了。很自私啊，前面出轨是为自己，最后分手的时候还是为自己。你哪怕但凡有一点考虑到，就是说你女朋友很好，她对你很好，然后呢你是不是能够啊一定程度上面的对她好一点啊，那你现在做的事情呢你觉得是不伤害她对吧，你是战术上面不伤害她，但是你战略上面狠狠的伤害人家。我觉得你这个事情就是大小啊，然后你是没有想清楚的。如果你想不伤害她，或者说你想自己以后在回忆起这段感情的时候呢没有不留太多的这个后悔和遗憾的话，我觉得已经心已经就是别有所属了，没问题。那么分手的时候就问题出来了对吧，那就直面他，然后呢跟你女朋友说我喜欢上别人了，然后或者怎么样，那该承担什么样的这个责任，或者你女朋友对吧，她有什么样的表现，是和平分手呢还是会出一些问题呢，我觉得这是男人应该承担的事情。对，这大概是我的感觉。总之我现在的感觉就是你很自私啊，这个不是正负相抵，而是就是错上加错，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男生很残忍的， 对， 真的就是一点一点就像在用小刀子在割这个女生一样，他都知道他的女朋友有感觉了。 对啊，这个真的这个词我觉得很贴切啊，真的是很残忍，你在凌迟处死你的女朋友。 对， 而且你的女朋友那么对你说她对你那么好对吧，各方面都很好，双方都见过父母怎么怎么样，那你怎么忍心就是这样凌迟处死你的这个女朋友呢，一刀一刀割人家，你给人家来个痛快的好不好，对吧？ 对，就是的。要是我们大家现在听了都是这种感觉，但是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以前摩卡在我们节目中也探讨过哈。女生说实话，真的想和男生分手的时候，通常女生好像还能够比较直接的说出口，但是男生好像都很难面对。心理层面上是觉得， 因为这个是社会造成的嘛，就是男人呢、你要好啊对吧，你得承担啊，你有担当啊对吧，但是你要好你得真的就是表里如一啊，言行一致啊，我做的好事儿，我担着一个好名，这是 OK。 但是很多男人的话他做着这个坏事他又想担一个好名，这个会给自己造成很多的困扰，然后同时也给别人带来很多的伤害。我觉得你要么就真小人嘛、你要么就真君子嘛、对吧，你别搞个伪君子，这个很恶心的这个事情。 对 啊， 好，谢谢摩卡。还有一位女生问啊，说和男朋友在一起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谈结婚都谈了2年的时间了，但是我始终就下不了决心。其实我并不怕男朋友家里和他自己都是比较穷的那种，家里的生活水平一般，他自己的工资也一直都不高。我并不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人，之所以不能够下定决心，就是因为看到他好像不懂得进取，挣了钱也不存钱，既不开源也不节流，只顾自己得过且过，每个月都会花光自己的钱。唯一让我舍不得的呢，是因为他一直对我还都挺好的。当然花钱呢有一部分也是花给我的，比如说他自己可能舍不得吃一顿很好吃的，也会带我去吃一些好吃的，自己有的时候到月底了都会向朋友借钱，然后给我买点什么东西，并不是很值钱的，或者是一些小零食什么的。这些都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但是我又很纠结，我又觉得像他这样的男生真的要嫁给他的话，我真的不喜欢不进取的男生，我很犹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是首先有句话叫做这个劝和不劝分，是吧，这个那个是怎么说来着，那个什么您拆一座庙不拆一 桩 婚， 对、 我觉得这个恋爱的话，如果你们俩是恋爱，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我觉得是可以维系的。那如果是涉及到婚姻的话，这婚姻这不光是两个人的事儿了，人是两个家庭的事情，而且以后还会涉及到这个孩子，那么这个男朋友或男方他迟迟的没有办法成长成一个成熟的男人，成为一个顶梁柱的话，你家他是迟早的问题哈，就或者说你家干脆就盖不起来。然后呢 这个我觉得你真的要认真的这个思考一下。他现在有很多这个小的就是战术上的这种好，但是他整个战略上他是坏的，就是他不进取嘛，像你说的他不思进取，他这个可能成熟度或者说这个对生活或者说他的这个三观可能都处于停滞状态哈，或者说处于一种混乱状态。比如说他的花钱的这个这种观念可能是，或者说他的理财这种观念是没有建立起来的。就是刚才这个信息里面是怎么说的，说他会借钱给你买礼物，或者说平时会怎么样，平时会就是 得过且过，反正挣多少 花多少， 也不储蓄也不存钱也不为未来做打算 啊。那这个我觉得如果是一个25岁以前的男生的话还可以接受，我觉得。然后如果是25岁往上的话呢，那你们两个就应该好好的考虑一下。另外的话就是你可以就看一下他的这个花呗信用啊，芝麻信用，这个他是不是还有借款呢、啊？是不是信用卡或拆东墙补西墙啊？这些财务上面的思维 bug 在后面的话都会产生巨大的这种财务问题。而这个一个家的组建、结婚，他的这种柴米油盐，他的经济基础，他是一切的基础。如果这个方面，基础不牢靠，或者说很松动的话，这个上面的这种幸福啊，或者说美满呐、啊，或者说你感情上面的很多的问题，它都是潜在的这个风险是特别特别的大的。 嗯， 所以我是建议你好好的考虑一下，至少说你跟你的男朋友应该。至少应该认认真真的谈几次吧。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谈过，还是抹不开面子，好像给他一种好像我嫌弃你这个没钱的这种感觉哈。有些事情你就要看你到底是要面子还是要里子了。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很多很多的人都是就是在这个面子和里子的选择上面的话，很多人都会选面子哈，然后把里子给丢了，最后自己这个憋着很难受。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调整的，反正我不会干这样的，我觉得是傻事情啊。当然我的看法也只代表我自己，也不一定对，所以呢仅供参考，仅供你参考，毕竟婚姻是一个大的很大的事情。 对。 而且将来你的小孩出来了，有了小孩之后的话，你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可以去好的幼儿园，对吧？别人的孩子可以就是去国外参加夏令营，对吧？有很多的这种资源的时候，你到时候那种感觉是很扎心的，我觉得。 对，所以这些都是现实问题，你自己可以想哈。谢谢摩卡，稍后的时间，今夜思雨时，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有问题要咨询，要和我们交流，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 我自身我自己一个人在街头无处地游走，妹妹你在哪儿生活，到底陪谁度过。天空飘着细雨，跟随着我的气势，是泪水的痕迹，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 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多云转阴，夜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1度，最低气温-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时时。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约会顾问摩卡，我们和大家在分享各位恋爱情感伴侣关系约会这样的一些问题，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和我们节目来交流。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提问，也可以找到其他的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和方法。我们继续来看大家问题的问题。一位男生问我们说，我现在啊陷入了感情的漩涡。事情是这样的，其实我结婚了，我结婚了快3年了，但是我和我妻子我自认为没啥感情。几个月前我和一位女同事这个关系呢开始密切，为了这个女同事不惜和我老婆协商离婚，和我老婆的家里人也都闹僵了。然而现在问题是，其实我这位女同事呢，她也有她的男朋友，她男朋友在国外留学，平时她也会住在男朋友的父母那儿。她明确地表示不想和我结婚，因为她也要出国留学找她的男朋友。我是不是很傻？我两边都搞僵了，我该怎么办？我觉得我的这位女同事就是这段时间寂寞想找个人来陪，我觉得我自己一点骨气也没有，可我又陷进去陷得很深，所以我只好找你们了。你们快说说我该怎么办吧。 我们说说你该怎么办也不代表说你这个问题就能处理啊。就是你现在是一个这个完全是没主意，就是没魂的一个状态，对吧？你这个没魂的状态呢，别说这个要出国的你这个女同事她不会喜欢你了，你就算回头找你的这个结发妻子，人家可能估计也懒得搭理你。而且你说的这个跟这个老婆家里面也闹僵了，是吧？然后这个姑娘呢，这同事呢，人家马上也要去出国，人家现在住在父母家，人家确实就是如你所说的，可能就是这个男朋友远在天边，然后呢，这个我偶尔这隔三差五的孤独寂寞冷，对吧？然后呢，给就是跟你这个相互这个依偎一下哈，结交了一段这个特殊的友谊，就仅此而已。那你自己呢？就这个赌注下大了，是吧？赌注下大了，这边呢就还没搞清楚什么状况，那边就这个把婚离了或者跟老婆吵了。但我觉得呢，这个问题的主要责任并不在这个即将出国的你这个女同事，是你自己的这个婚姻状况它的质量低下造成的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女同事她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所以你之前的婚姻的质量就非常的低啊那么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看似是机会其实是陷阱的一个人啊，或者一件事出现的时候，你就义无反顾的扎进去了，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就如果不是出现这个女同事的话，那么换了另外一个其他的女生，她也同样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你跟你老婆的这个婚姻的感情的这个其实已经感情已经死掉了，所以呢，那离婚的话呢也 我觉得也这个没有什么，就是也无不可哈。那我希望你是没有孩子的状态，否则的话呢，这个可能对孩子的这个伤害会比较大。那既然离了就离了吧。然后呢，这个女同事她要出国，对吧？而她现在这个状态，说明她原本并不属于你，或者说她属于你的时间就是那几晚。啊，就仅此而已。你自己呢，就要把这个泡沫给它都扎破了，要看到你跟这个女同事的这个感情的实际的原型。这个实际的原型，它是并不美丽的啊，它可能这个还有点丑陋，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短期关系。然后那你现在，我觉得这是给你上了好好的上了一课哈、啊，感情上面好好的上了一课，只不过付出的代价和学费有点高昂，但我觉得对你之后，就是你在感情上面成熟起来。对你之后的这个感情的道路的这个走上正确的道路的话，我觉得是有帮助的。所以那现在的话，其实去想怎么解决怎么办，比起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你要接受现在的这个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你自己亲手一砖一瓦造起来的，那你必须接受这个结果，你不接受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反正结果是不会陪着你演戏的，是吧？你之前怎么干的，这个结果就会如实的呈现给你看。那接受了这个结果之后，你才能谈得上就是真正在重新出发这个问题，就找到起点啊，找到了起点才能真正出发。所以我觉得你要好好的消化这一段时间你的婚姻还有这种婚外恋的带给你的这个教训。然后的话，把心接受了之后，心态抚平了，该工作工作，对吧？该相亲相亲，然后呢，该跟朋友社交社交，然后我也希望你的年纪不是特别大哈，比如说这个30岁上下， 估计差不多。 对，然后呢，其实你还是可以有第二春的，只要你心态对了啊，成熟度够了 ， 对，然后你这个第二春的话，他应该是他会来，他肯定会来的， 谢谢一位女生问哈，说这个想问一下节目中的摩卡老师，因为我自己啊谈了2次恋爱都失败了，然后呢在工作当中啊认识一位姐姐，那这位姐姐啊我觉得她情商特别高，而且她属于很多的男生都会喜欢她的那种。那天吃饭聊天，她告诉我说男人是需要哄的，具体要怎么哄呢？那么他虽然说了几句，但是当时因为吃饭还有其他的人，也就没有说太多。我就想问一下摩卡老师，男生也是需要哄的吗？女生是喜欢听甜言蜜语的，男生喜欢听什么样的甜言蜜语呢？ 啊，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哈，就是男生需要哄吗？当然需要哄，但是男生就你哄男生的那种状态和哄女生的那种状态是不一样的。简单来说，这个本质问题呢是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女生需要的哄是那种关爱、关注、在意、在乎的这种哄，哈，是像那种哥哥哄妹妹啊，或者爸爸哄女儿的那种哄。男生需要的那种哄是给予他尊重、认可，然后呢就是以他为骄傲，是这种就是这。向上的激励型的那种哄，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妹妹崇拜哥哥，或者说这个女儿依赖爸爸的这种哄。所以两种哄都，她你这个姐姐啊，她用的词是这个哄这个词，对吧？但是她里面的那个内涵呢，你可能理解错了，你可能理解成了这种你需要的这种从女生的角度，你需要的这种男生对你的那种啊，这种照顾啊、关心啊、关怀啊、关注啊、在意啊，是这种。那男生其实更多的他需要的是那种尊重，他需要你尊重他，需要你鼓励他，或者需要你认可他啊，需要的是这种向上推的力量。然后呢，男生对女生的哄呢，可能是这种向下捞的力量。我不知道我这样表达你能够理解没有，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表达的还是蛮清楚的，对。男生好像是需要一点点女生的 崇拜、 仰视， 对。 而女生呢，可能是需要男生的呵护，是吧？所以这个哄的调子是不一样的。 对。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私语 正在播出。 一位女生她在说，她说我的个性啊比较强，尤其是遇到别人反对我意见的时候啊，我好像就特别容易生气，然后呢就一定会和对方去犟嘴，一定想说服对方，或者有的时候因为个性强知道自己错了都不大愿意认错。现在和一位挺优秀的男生在谈恋爱，其实我是挺喜欢他的，但是我就会发现在他批评我的时候，或者他指出我有一些不足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抵触、犟嘴、反抗，然后我们就会闹得不欢而散。而他呢是一个属于那种满心正能量的人，他经常会看到我的一些缺点和弱点，他特别的爱批评我。我们俩现在啊，就在这个问题上老起冲突，我就想问一下，他批评我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从内心接受呢？或者怎么样能让他少批评我一点呢？ 首先就是我能够听到的，就是这个你的男朋友还是很爱你的哈，然后你也是很爱他的，然后你们的感情呢其实是蛮健康的，只不过在这个沟通上面的话就出现了一些不通畅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大面是很好的，然后是一些细节上面出的问题，所以我首先先恭喜你一下哈，你的感情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然后其次呢，就说到你说的这个问题上面的话，我觉得你和你男朋友两方面呢都有一些问题。那你的问题在于什么呢？你的问题可能在于呢，你身上的这个 bug 啊，或者说这个按钮啊，确实它多了一点。其实你从理智的层面上面，你是知道你在这一方面是有缺点的，你男朋友批评的也是对的，然后呢你这一方面的提升的空间确实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你就接受不了这个你男朋友批评你，或者说任何的人批评你，那我觉得这个确实对你的个人成长上面来说的话是有害无益的，就是实际上它的最核心的表现就是你不接受你自己。就是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我现在是有点丑陋的，但是呢这个当别人说我丑陋的时候呢，我就会很有情绪，其实我就是被别人按到按钮了嘛，因为我不接受我的这个原型啊，我就是一个狐狸，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仙女啊，对吧。其实用一个典故来说，就是皇帝的新装啊，你是裸着的，但是你不允许别人说你是裸着的啊，需要别人说你，哎你穿得好漂亮啊，你这个衣服好有气质啊，这个对你的个人成长上面来说呢，是我觉得是有害无益的，希望你能够，对吧，也能够调整一下，这个是你这一方面的。然后你男朋友那边的话呢，我觉得你男朋友跟我挺像的哈，我也是就是这种类型的 批评类型的， 对，这种类型的批评类型的，就是我如果对一个人都丧失兴趣了，或者说对他已经失望的话，我根本就懒得搭理他了，我不会再跟他说话了。那如果我在批评他的时候，或者我在指出他的问题的时候，就是我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呢？我希望你变好，我希望你变得更加优秀。然后只不过呢，可能我们表现出来的方式不是那种哄着然后鼓励的这种能量，是那种鞭策哈，拿鞭子抽你的这种能量，有点像那种大家看过军旅题材的那种，比如说我是特种兵啊，总是会 电视剧， 对，总是会出现那种特别就是这种 严厉的教官， 对吧？然后这个教官，但他其实是没有坏心眼的，他是为了让你平时多流汗，这个战场上少流血啊，不要丢命，所以呢，他不停的鞭策你。那么这种电视剧的话，往往在开始的时候或者中间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死变态，这个什么什么，我将来我一定要怎么这个干他。或者干嘛的，但后来的话，你发现这些兵真正成长起来以后，最爱的、最喜欢的、 最尊敬的 还是这种教官。OK， 那么我要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你男朋友那边的话呢，其实他没有搞清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我觉得你在沟通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个合适、自然、不带情绪的契机，你可以理性的表达给他。就是工作的一般我们的生活分为两个大块。一个大块是工作范畴，一个大块是生活范畴。那么生活范畴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跟你的亲朋好友和你的伴侣。那么工作的话，是跟你的合作伙伴、客户、同事、老板。对，那在工作这个范畴里面的话，其实我们是应该把事情放在前面，把人情放在后面。也就是说，对错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事情做错了的话，这个代价是很高昂的。那么你天天去拍同事的马屁，拍老板的马屁，跟同事搞关系，但你工作做得一塌糊涂，你在职场上面是不可能有好的发展的，你甚至还会被公司给开掉。所以在工作的范畴里，必须要把事情放在前面，把人情放在后面。比如说如果有个比例的话呢，就比如说70%-80%的事情，20%-30%的这个人情吧。 我觉得在当然有一些特定的工作的这种企业或者单位的话，可能是有特殊情况，那个我们就不讨论了，我们讨论大面的。然后在生活当中的话，你对跟你的父母啊、好朋友啊、闺蜜啊，然后这个伴侣在一起的时候，你是要把人情放在前面，把事情放在后面，就是你不用事事都去跟人家掰扯对与错什么的，可能更多的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个感情的因素。有很多时候对错掰扯明白了，感情掰没了啊，这个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在生活范畴里，你可能是70%-80%你要考虑这个事情去沟通或者去做怎么做的时候，你需要把人情放在前面，然后20%-30%啊左右你再去考虑这个事情是对还是错，大概一个比例，大家自己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调整。但是大的这种界限我觉得很多人脑子里面是没有的，他很容易把工作的这一套搬到生活里面来，把生活里面这一套又搬到工作里面去，或者是干脆就错位了，然后造成了两边都这个一团浆糊，然后呢这种结果都不好。所以说这个东西可能需要我们自己先想清楚，然后呢找合适的契机表达给我们的这个亲密的伴侣。然后还有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是杨石头老师说的啊，然后我听到的我觉得很对。他说什么呢？他说就是小的合作你要放下个性，大的合作你要放下利益，一辈子的合作你要放下对错啊。当时呢前面两句话我是能够理解的啊，最后那一句话我说一辈子的合作为什么要放下对错，什么事情做他如果没有一个对错标准了的话，那还做什么鬼。后来我用了蛮长的时间理解了，就是大一辈子的合作要放下对错这句话，它的内涵实际上就是你要更多的看重感情的因素，然后这个事情嘛怎么做啊，1、2、3、4、5对不对，有的时候可以向后靠一些，往后靠一些，可以放一放。 特别是伴侣之间呢，就是一辈子的合作。 对吧？对， 大家在生活的这个旅途上就是一辈子合作的一个伴儿。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过于去较真儿对和错的话，真的就像你说的，真的会伤害到感情。 对。 是吧？ 对， 因为亲人之间我们没有办法事事去讲原则， 对， 事事去讲规则。所以如果啊，这个我们遇到了一个批评型的伴侣，我们自己当然也许我们会在这种批评声中会有成长， 对， 会有一些转变。但是如果有一些地方真的让我们不舒服的，还是要和自己的伴侣去 说。表达是很重要。 对表达很重要。对，就我希望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建议。 对，你可以这个帮你男朋友在我这买一个课哈，把你男朋友送到我这来然后呢这个 提高情商。 对，3个月之后我就还你一个这个 OK 的，就让你很舒服的男朋友哈，做给他做一些微调整和辅助哈，他现在应该也绝对够优秀的了，还让他更卓越一点。 一位男生问说，摩凯老师啊，谈了一个女朋友，我们已经在这种热恋中了，但是就发现呢女朋友好像这个控制欲比较强，她想知道我在哪儿，想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在外面和别人谈事儿也好，交际也好，她就打电话发微信。而且他好像也是比较喜欢对我的手机感兴趣。那么其实我现在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只有他。可是他的这种控制欲呢，我现在觉得有一点点，一开始是被爱的感觉，现在觉得那种受控的感觉让我觉得有一点点要走向窒息。当然他也说了，如果我不爱你我才不会管你。所以我就想问哈，怎么样能让女孩子不要有这么强的控制欲，我该怎么做她才能放松一点？ 这个问题应该是就是我们这一期我觉得比较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了。我就是之前上面那些问题就是没压力，完全没压力。然后这个问题确实它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的难度。首先呢，控制欲强的表现它只是一种表现，它的这个里面的内核是因为自身缺乏安全感。 自身缺乏安全感的话，他才会在外在表现出来的话那种很强的那种控制，然后这种控制呢在恰到好处的时候，确实会让被控制方感觉到这一种在意在乎上心，但是他一旦过度了以后呢，就其实就是你现在的这种感觉和感受了。就是凡事他都有个度，他一旦过度了以后呢，就好事可能会变坏事。那现在这个事情怎么去处理呢？这个我真的很不敢，就是给你随便支招，因为这个东西的话，我说了一句过去，然后你这么干了，然后就是你的感情出现问题了，到时候我得担责任，对吧？我得承担责任。现在就是最好的状态，或者说目前来讲，比较优的一种方案，就是你肯定不要想着去改变你的女朋友，因为我们人改变自己都是一件极难的事情，当你去改变别人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痴人说梦吧，哈，痴人说梦。而且呢，我要提醒你的是，往往当你想改变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开始走向这个地狱，或者说出现问题的开始。 嗯， 那么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你的女朋友，或者说这个从她这边使不上力的话，那只能够从自己这边使力。我觉得你可以建立起自己的这个一些原则，或者说一些这个底线吧，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你表达我很爱你，我很在意你，我没有任何这个要出轨或者说这种移情别恋的打算，我想都没有想过啊，我有你我感觉我很幸福，很开心之类的。你可以先做一个这样的表达，然后其次你要告诉他，那我在职场或者说在工作上面也会需要我的时间会被放到别的事情当中去使用，不可能一直跟你，对吧，谈情说爱总是腻在一起，这个也不对。这个是就是，那不然谁赚钱呢，是吧？那我们怎么谋求发展呢？然后的话呢，两个再相爱的人的话，还是互留一些这个私人空间，有一些空间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舒服比较好的这种选择。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查看翻看我的私人物品，这个事情呢有待商榷。你可以这样子去跟他沟通一下，可以这样去跟他沟通一下，就是你要让他知道你现在已经不舒服了，而且这个不舒服的原因是什么。 嗯， 啊，你要让他知道他翻看你手机这件事情呢，你很介意，并且呢就是你很生气。那么你生气的原因呢，在他那边理解呢，他会觉得说你这个身正不怕影子斜，你要是里面没有什么猫腻的话，你凭什么不敢让我看呢？这种是一种非常非常错误的一种思维。或者说就像你说的，我要是不爱你的话，我才懒得这个管你在哪儿呢，我才懒得给你打电话呢，这种也是一种不正确的思维。我至少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所以你要把你的一些想法你要表达出来，千万不要闷在心里面，因为现在它已经开始产生负面的影响了，就像那个高压锅，对吧，它里面这个气在逐渐的变多，然后你不开一个阀门放气的话，随着这种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就是爆炸的结果就是本来一段可能基本面挺好的一段感情，最后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死掉了啊，有点像这个前任三里面，是吧，两个人都崩着，对吧，其实互相都很爱对方，结果两个人都崩过了啊，结果就给崩没了，就这种惨剧哈，不希望就是它太多的发生在实际生活当中。 嗯，所以觉得不舒服了是要告诉对方， 你应该表达，然后只不过是你表达的这种方法技巧你可以去酝酿一下，或者说去构思一下。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在恋爱中、约会中、情感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交流，和我们来商量探讨，可以告诉我们，发微信到今夜私语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约会顾问摩卡和大家的交流就到这儿，有任何的问题大家记得发微信到今夜私语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